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子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即墨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去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睁眼独立再发扬光大，创作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宣传，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对炮，一来是快玩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老中青几代北京曲艺家的精彩佳作。董建春、李丁二位是近几年人气颇旺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节目很有特点，节目的构造啊、包袱、内容、关注的视角极为独特。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叫做三人过七夕，这得是三个人，和董建春、李丁合作的是大逗相声的另外一位优秀青年演员李涵，我们请出他们三位，您听听这三个小伙子怎么过七夕节。 你是什么意思？你要跟他走是吗？ 我什么叫跟他？ 搭档都白搭档了。 没听说，没听说过。 废话，你单身，你干嘛呢？你跟这儿？ 我单身怎么了？ 你那意思，我们表演七夕节，你非得上来掺和一声？ 对啊， 对什么呀？对什么呀？我好好演的 你 就节目，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 我还不能来了是怎么的呀？ 不是，那我们这演节目呢，你就拉下去过七夕去，你就 什么叫拉下去过七夕？谁跟他过七夕的呀？ 他跟你过七夕去？ 没听说，没听说过。嗯，不是你上什么意思吗？你 搞对象啊？我带你搞对象去。 干嘛？ 哦，你要跟我搞对象？ 谁跟你搞对象？ 我越来越乱，越来越乱。 什么意思？没明白。 我带你搞对象去。 那我跟这儿，我表演完了我再去。 废话，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一直这样吗？ 啊， 你有对象吗？ 没有啊， 还是的。 就是啊。没 对 象， 对 对啊、他怎么没对象？你也没对象？ 你管我呢？ 啊！ 我带他演节目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不是，带他演节目就废话。我他搭档，带 为什么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单身？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有你衬的。 我怎么衬的了？ 你一单身，你这干嘛呢？ 我的，你不也单身吗？是不是刚不说他也单身吗？ 不，我 你是不是单身？ 我当然有对象了。 哪儿着火了是吗？还有警铃呢是吗？ 不是， 他说他当然了， 我不是，没听说过。我说我有对象，真是。 你说你什么时候有对象、 啊？不知道，李丁，我有对象。当然了哈，后来分手了。 那不还是就剩当然了吗？我有对象，当然了，后来分手了。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合并了，就剩中间这项了。 你跑这做文字游戏来了是吗？ 数学游戏这 个。没听说过，这真是的。 不是， 告诉你，反正就算大了我也比你强，知道吗？起码我之前我有对象，你没有啊。对不对？你没有对象啊？你是没有？所以李涵才上来，他为了跟我 对不 对？ 你会演什么？别的不说，你单身，你知道七夕是哪天吗？知道吗？ 我就闰六月的时候不知道，其他时候我都知道。 哪天？ 七月初七啊？ 不对，不对，一月初一是春节。 我说七月初七呢，这块儿 不，这不怨他。 怎么了？ 这个中国传统节日啊，一般几月初几 啊 都是大日子。尤其这个数字跟这日期对上了，一般都是大节日。 还真是。 是吗？ 对、啊、 当然了、 啊、 不信我问你 啊， 一月初一什么？ 春节。 有 二月初二 龙抬头。 嚯， 三月初三 王娘娘生日。 行啊， 四月初四 不知道了。 绝了， 你有病吧？ 你会不少啊， 让你 捅我了吗？我说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 不是前 事儿了， 前头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不，前面是三月初三，这我知道，王母娘娘生日。 对呀、 啊，四月初四我不知道。 这是乌龟过生日。 八戒没说错， 是吗？ 的确啊，四月初四是乌龟过生日。 啊、 民间的传说、 啊、 说这天啊。供奉乌龟，假如这天不下雨、 哦、 一年都能风调雨顺。 哦， 哦， 是这样、啊、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这蒙事儿来了是吗？ 这没说错。 这样这样这样，你问我们行不行？ 我 们一人说一个、 啊、行行行、啊、我接往下问。那五月初五 端午节啊， 六月初六， 六月初六这经典节目都会背呀、啊。 哦，这有那戏， 就那 都 是那个， 对对 对，一唱应该是、 啊、 春季里开花儿，十四五六， 哎、对对， 六月六我又错了。 你背哪节目了你？ 是那戏吗？ 哪戏？您背小品是？还六月六我又错了，这什么呀？这全民道歉节是吗？这是？ 还道歉节干嘛呀？ 六月六抗古秀， 哎，抗古秀，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七月初七， 七夕啊。 八月八 奥运会开幕。 你知道吗？你一单身还给大家介绍一七夕知识。 那怎么了？ 这怎么介绍啊？ 没联系吧？这个 这怎么没联系？单身来介绍七夕。 我单身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七夕知识了呢？ 啊，你那意思呢，李丁他这个知道七夕知识他必须得有对象。 对啊。 那他要是会开车他非得有驾照吗？ 我有驾照。 那换换换那个叶鹏，叶鹏他京剧唱那么好，那他爸非得是唱京剧的吗？ 他爸就是唱京剧的。 换一换一个，侯耀文相声说那么好，他爸爸说相声的。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那谁那谁大山，大山一外国人相声说那么好、 啊、 他师傅是说相声的吗？ 废话，您到这儿就不找爸爸去了，他师傅能不是说相声的吗？ 不帮你解释、 哎、那照您这逻辑思路 啊， 啊， 那就我要知道七夕知识、 啊、 我爸就得是织女是吗？ 你爸爸得是织男。 我爸爸直男、 啊、 我妈妈儿退，我们家直男儿退是吧？我们家那么害怕困难是吧？人都直男而进，我们直男而退是不是？ 痴心了是吗？ 咋咋的？ 这问题就是，反正我得说说你，我帮他说话呢、 啊、 你不能上台，你老嘲讽他是光棍、 就是、 对不 对， 对，你也别他一说你就着急。这样我提议 啊， 啊， 既然你还上，别让他下来了、 啊、对对， 咱们三个人就合作在这舞台上、 啊、 给大伙儿来一回这个七夕知识的大 PK、 嗯、 怎么样？行不行？ 你听明白了吗？ 啊， 咱们三个人要在舞台上来一回七夕知识的大 屁呀、啊！谁夸谁呀、啊？屁！ 行不行？ 我多余传这话， 行不行？ 行是行，那仨光棍啊。大七夕之前的这六月初七躺在台上比七夕节目的啊，是不是还比知识？多尴尬呀、啊、这 有什么尴尬的、啊、 为了过节嘛，为了过节嘛， 就玩这个文字 还是的呀。 行，可以 这样 啊， 啊，咱们想一个关于七夕的传说。 不、嗯、刚才那传说丁哥都说了、 嗯、 说什么呢？ 就是大伙都知道那个 啊， 织女牛男嘛。 我 刚说完 我说织女了、 啊、 但是我没有说牛男、 啊、行了行了行了，有织女牛男的故事？ 哪个没有？有织女牛男的故事，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 那怎么不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故事， 就是织女 啊， 在家炖牛男、嗯、等着牛郎。 织女把牛给炖了是吗？还等什么牛郎？牛郎都失业了，都没牛了，他干什么去？大概他自己上田里边拉篱笆去是吗？ 你怎么老跟他矫情呢？这，咱说一个这个大伙儿不知道的故事。 牛男 这个故事我就不知道，我要问问牛男这个故事，您能解释清楚牛男是怎么？ 咱说一个除了这个的别的故事行吗？ 别有什么故事？ 七夕啊，有很多爱情故事。 对啊， 我随便提一个啊，比如这个董永跟七仙女， 这我们也知道。 知 道什么呀？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你知道这发源地在哪儿吗？ 捂耳朵，我是说什么呀？我知道。 你甭管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 哪儿啊？ 江西啊。我说你捂耳朵。 江西啊。 对呀、 啊。 不是江西，你提什么？ 我一提江西 啊， 我兴奋。 为什么？ 因为啊，江西 啊 我特别的。 啊， 我挺懂的。 我觉得你的状态挺陌生的，得江西。 我江西，我 挺懂的。 可以这么说 啊， 咱们三个人之间，就江西这个地方，我的知识我是最熟悉的。 这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搭档就是在江西上的大学。 那好像我是最熟悉的吧。 我也知道，我也 你们俩别争啊！你们再知道江西，也没我了解江西。 你怎么 为什么呀？ 我去过江西、 我跟那儿待四年呢。我，您这显摆什么呀？ 江西当地的民歌你们知道吗？ 民歌， 我随便唱一就是 什么呀？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要红。 陕西，你这是陕西？ 这江西是吧？江西。人说山， 你个山西都唱出来了，山西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这是巴西，这是 ，Go Go Go， 你别唱了， 没有没有，我勒不住你了是吧？ 这歌兴奋， 你这说江西，你们俩巴西，你那么兴奋干嘛？ 对，你也别老唱歌，咱们主不是大 PK 吗？ 对啊， 对不对？咱们主要说知识传说。 对， 刚才说那个董永七仙女，要不我来介绍啊？ 可以，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江西。 江西哪？ 对，江西有一个地方，新余仙女湖， 还真知道 有这地方， 是这个 仙女湖啊。传说是这个仙女下蛋的地方，这个地方就诞生 仙女干嘛的地方？ 仙女下蛋的地方啊。 仙女那么闲是吗？仙女下两下，哎，不知下一蛋是吧？ 行了，听我说， 留个孽种是吧？ 没， 你们俩说的不对 啊！ 这七仙女啊，是鸟幻化的人形，但也不是下蛋， 下凡人家说。 我去过江西，我知道，仙女湖那地方 啊， 为什么在那儿下凡？因为景色秀丽， 哎， 风景宜人， 气候特别， 所以每年七夕啊，七仙女都在那儿栖息。 他们是非憋在那儿下个蛋是吗？ 不是，就 跟那栖息， 大家诞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又不下蛋，改诞生了又是 吧？ 那么废话。那有一个故事在哪儿发生？ 故事啊， 介绍一下 啊， 就是这个七仙女儿下凡，在这个仙女湖里洗澡，洗澡把这衣服呢脱在林子里头，洗完之后上林子里穿衣服，一抬头看见这个白雪公主了，就把她给救了。 这是七个小矮人，这是 对， 这不是七仙女。 对，说的七仙女那哪是救白雪公主 啊， 去救那爷爷去了。七舅爷爷 葫芦娃，这七兄弟七个葫芦娃。 对， 再说七仙女， 是我知道，我这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就能召唤神龙， 这是七龙珠。 七仙女七个人头顶上顶那花盆，一浇水出彩虹，那个 你说这七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咱们要说七仙女啊， 是说七仙女啊， 是说七仙女，干嘛说一葫芦娃是吧？说一七个小矮人，最可气的还头顶一花盆，一浇水出彩虹。你搞这七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个 不是他 啊，就这还什么还七个舅爷爷还 啊？怎么了？ 七个舅爷爷， 啊、 八个舅姥姥。我爸他们家人口够多的， 那么多亲戚呢？ 不是，说是七仙女， 七仙女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七仙女啊，七仙女又叫毛衣女。 对，这故事我了解。 这又是 毛衣女吗？就七仙女下班之后， 是吧？ 在这个湖里洗衣服， 是在湖里洗衣服，天庭停水了是吧？ 脱了衣服洗澡， 然后跑这儿蹭我们纳税人的金钱来了是吧？ 脱了衣服洗澡，在那儿洗澡，洗澡的时候啊，一小伙子发现这衣服了，就把他这秋衣给他偷走了。 对，他拿着秋裤，是不是好不好？ 不是， 人家偷秋衣， 偷你个钉子， 毛衣， 你别老跟人较真儿，反正都是保暖的东西，差不多。 废什么话？人家保暖的东西，保暖东西，他怎么不偷一大火盆呢？ 这也太 low 了吧？ 不是，毛衣行吗？ 毛衣呗。 毛说的是董永七仙女， 毛衣 这个正经是传统坚贞的爱情故事。 好。 我差一点又捂上了， 你缺钙是吗？ 我一下没看见， 不是一点都不认真。 人说爱情故事好，感动多好啊！ 对，爱情故事好，爱情故事。 这故事知道吧？ 知道。 光知道这个没有用。 还有啊， 过七夕啊，得知道七夕的习俗。 啊， 七夕习俗你知道吗？到七夕都干嘛？ 搞对象。 不是，咱说的是古代的习俗，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 不是，是 古代不搞对象哪来咱们现代的？ 没有，你别老胡联系。他说就是古代那些其他的，比如说送礼送什么之类的， 送拥抱吗？不是说 还有这拥抱的事儿？ 不是啊，我说的是传统习俗， 传统的。 每年啊，过去农历的时候，到了七月七日， 怎么着？ 首先有一个习俗，就是供奉摩诃乐。 供什么？供 摩格勒。 听有那么多跟我们相声祖师爷的名字似的。 什么 摩格勒？这是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摩格勒啊，是释迦摩尼的儿子。 其他你说我们 说点别的习俗。 其他的、啊、 像什么那个穿针乞巧， 嗯， 洗桌硬巧， 嗯， 投针乞巧， 嗯， 拜织女， 嗯， 拜魁星， 嗯， 你记住哪个了？ 供奉摩格勒。 跟我一样。我也先记住的这个， 奇怪， 那 为什么先记住这个了？ 那记得清楚是吧？ 对对对， 那你记得清，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怎么供奉这个魔力星？ 谁？供奉四大天王：魔力星、魔力海、魔力兽、张学友，是吗？ 不对， 不是， 谁 说供奉那个什么德和乐？ 对，你这也不对，供奉一大马趴是怎么着？ 谁？ 我说你听着点儿、 啊， 供奉摩沙耶， 怎么又不一样了？ 这是哪儿的神仙啊？又是 刚才你不说还供奉那大摩耶呢吗？ 你别说话了， 怎么样？ 越来越不像话了。大摩耶，你不供奉哈士奇吗？七夕节，咱仨大光棍供奉一单身狗，你还脱得了单吗？咱们？你看不神经病吗？ 就你们搅和的，知道吗？ 嗯、 我昨天再说一遍啊， 嗯、 摩诃勒， 哎，对，供奉， 记住了吗？ 摩诃勒， 供奉摩诃勒。 摩诃勒、 嗯，你要不知道，你别胡说八道，你胡介绍，或者误导观众，怎么办呀？ 就是， 还有我胡介绍， 那、 嗯、你知道是怎么的呀？ 我， 对你，你知道也不多呀。 这个我虽然这个知识储备量不是很多、 嗯， 但是刚才说那些知识我已经全记住了。 七仙女那大仙女叫什么名字？ 大张伟。 不是。 换一个， 再给你换一个 啊！行， 他丢那件衣服是 波司登啊， 丢羽绒服是吧？ 怎么看？ 大夏天偷一羽绒服都不怕捂出痱子来？ 进那个里头有毛吗？ 有毛也不能羽绒服啊！仙女闲的啊，下来以后跟那揪自己毛做羽绒服是吗？ 记得 这，告诉你知识的重要性，为这玩意多难呢，多重要。 是难啊，是重要，你背出来也没用啊，背出来咱仨不还单身吗？ 哦， 是不是？ 还真是哈、啊 嗯。 这么说，丁哥，我会那么多知识都没用。 你会什么知识了你？你什么都不会。 那怎么办呀、啊？ 也不是完全没用， 嗯、 用这知识、 嗯， 咱们可以编一个七夕的小作品送给大家。 什么小作品？ 表演一段。 嗯。 咱们就演一个，我想想啊、 嗯， 最著名的， 嗯、 刚才说了，牛郎织女天仙配。 行了， 行，没问题。 这个演是可以 啊，能演，但是咱们说好了，咱们得好好演，别胡演，别瞎演，行吗？ 没问题啊，分配角色啊、 嗯， 这样我来牛， 好、 嗯，你来牛郎， 行了， 你来摩诃勒， 没我的事儿啊，这里头， 我们俩供你啊， 你供谁呀、啊？我来摩诃勒，一牛，一牛郎，一摩诃勒，这仨谁跟谁谈恋爱？你告诉我，谁跟谁谈恋爱都不合适了。 不行吗？这个 不行，我来织女啊！ 行，你来织女， 哎、 你来天蓬、 嗯， 我来齐天大圣。 你是特不想跟我演戏是吧？ 你 这没联系，你们西天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呀？ 这不是一套的。 对呀、啊， 那你 我织女，你是牛、 啊， 你是牛郎， 这行 这 行 吧？ 行， 这可以啊， 没问题。 那咱们从哪儿演啊？ 咱们就从这个牛郎跟牛啊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牛怎么也偷看我洗澡啊？这牛怎么也这么不正经呢？ 这我知道，我跟你解释，他这个牛啊，他是这个通的，他是神牛， 神牛也不能偷看我洗澡、 啊。他是告诉这个牛郎 啊， 织女在哪洗澡这故事， 告诉他可以， 对对对， 能偷看我， 没我你们俩认识不了。 啊、对对对，是 他是这个媒介， 哎对对对，就是告诉你就 可以吧？ 从这儿演， 我演这个，你演织女， 我演织女， 这演好了、 啊， 因为织女呢是跟他这个六个姐妹一块洗澡， 嗯、 啊，是一共是七个人， 哦、 你得把这七个仙女都演出来。 我演一个仙女行吗？ 不行，得有画面感。 没事，你让他 试， 你试， 你 试， 你 试， 没问题， 考你演技，对不对？开始。 啊，姐姐们快来呀！你看这儿的水好清好凉啊！哎，讨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屋里有一个傻子，走得远点， 别一会儿啊，传染了。 怎么走了？怎么？ 啊，嘛呢？ 你不让我演七个仙女，营造这画面感。 算了，这个不太好啊，就让他演一个， 行， 降低难度， 一个 你就来一个洗澡这个动态就行了。 做李成亮 就行 了，一个。 牛郎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咱外面那湖里啊。 来了一个仙女，确切的说啊是七个仙女，确切的说啊其中有一个以后是你的媳妇儿，确切的说啊只要你听我的办，一会儿她绝对跟你。 你怎么能张口说话呢？ 你这反应太慢了， 我说四百多字你刚反应了能说话。 这是牛， 说都是牛的，你这第一句你能打断他呀？ 没你事儿，没你事儿，我们俩演的， 而且也不能打断，这是中华的传统礼仪，知道吗？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不能插嘴。 这是牛，这不是人呢，这也 人家神牛，人家好几千岁了，人大牛知道吗？ 你不懂，你演你演 你的，你第一句打断他。 牛郎跟你说个事儿。 哎呀，你怎么能张口说话？ 那你甭管，跟你 说管呢？什么？ 这牛还挺横的是吗？ 我解释完一会儿你洗完了个菜。 对，咱得植入主题，植入主题 啊。那你甭管啊，跟你说啊，这个湖里啊有一个仙女在那洗澡。 有姑娘洗澡啊？几个姑娘啊？长得漂亮不漂亮啊？白不白啊？多高啊？岁数多的跟我岁数合适不是？老牛，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去看过了？你这人不厚道，你居然背着我偷偷看人姑娘洗澡！哎呦，就没见、 哎、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这是， 我得跟他 说了，这么不想跟你结婚呢我。 啊，你 多矜持点。 没有你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啊、 你别说话，别说话。 继续啊， 就是跟你说 有一个方法 啊， 只要把他们的其中一个人的这个衣服啊偷走。你就可以跟他走了， 那我七个都偷走。 你别说话， 这也不行啊！ 你够有野心的，牛郎同志。 你 七个都偷走，你养得起吗？你 别这没你事， 不是没我事。那我说什么呀？他告诉你，你就谢他，你赶紧来找我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谢他就行了。 谢谢犀牛， 不客气。 你叫他什么？你叫他什么？ 犀牛啊。 你怎么不养大象呢你？ 牛吗？ 你跟孙越学，你养大象好不好？ 没有他的事儿。 犀牛、 啊、 黄牛 啊，对黄牛。 废话，你牛老养一犀牛，天天哄着犀牛耕地去是吧？ 洗澡。谢谢老黄牛。 不客气。 不你帮我了，我应该谢谢你啊。 这不是应该的吗？ 不礼尚往来啊。 咱们哥俩谁跟谁啊？ 下次你出混的我也得谢谢你、啊、 没问题， 对不对？ 有事你找我， 我帮你，你谢谢我， 哥们都帮你。 对， 没饭吃到我这吃草来， 还能吃草呢， 都可以。 煮头吃， 咱哥俩算谁？ 咱这就拔草吃了呗。对， 以后咱俩就出门、 哎、 对不对？有什么事都找我。 哎，你们俩要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我们家事儿挺多的呢。 你洗澡啊你？ 只要你们俩谈恋爱吧，行吗？我觉得你们俩挺有的聊的。 有什么什么聊啊？ 我洗澡我等多半天，我仙女跟那洗澡都洗秃噜皮了都快，我这一套都洗了，我就差挖鸡眼了。赶紧来找我，就看对手 戏，一切就过来了， 对手戏了、 啊、谢谢老牛 呀， 女菩萨让俺老牛也洗澡 一下。我等半天等一什么东西、啊、我这是我是七仙女，我是蜘蛛精啊。我 怎么又蜘蛛精了又、 啊、能不能好好演呀、啊、 没一直好好演 不演的吗？这你们俩就是啊， 没不让你演呀、啊、对不对啊？ 怎么 没到你呢？ 不是你这样不是没到我，你怎么到我问题到我，我不知道我什么词儿现在。 我说要不咱、 哎、这样听我的、 啊、 咱们俩就从后边演， 后边 就演从你死了，牛已经死了， 死了啊， 然后我让王母娘娘抓走了、 啊、 你带着孩子在人间孤苦伶仃。 怎么那么惨呢、啊、这个这玩意儿没法演，都结局了。 行，没问题、啊、咱把这故事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对， 讲清楚就完了。 到后来、 嗯、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 哎，这个时候青年男女就会花前月下仰望星空，去看看他们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后人有事赞之曰：银烛秋风冷画屏， 银烛秋风冷画屏， 银烛秋风冷画屏啊， 银烛秋风冷画屏。 咱们就会一句是吧？废话，我第一句会你不会， 后边他没接上来、啊、 不是 讲 什么 怎么在这儿废话。 喂，哎媳妇儿，找我来了，我刚才傻子玩呢。你等会儿我找你去。单身狗。 这个七夕啊，产生情愫的人还是应该送礼物的。 你别演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大豆相声的剧场实况，董建春、李丁、李涵三位合作的三人过七夕，也展现了小剧场表演的这种特点和气氛。好，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3.6度。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要带上雨伞。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阴，偏北风1-2级，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水天气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本市空气湿度较大，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有些闷热。今天云层比较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显正眼不必拜，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为寻土，不论八大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对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这周我们紧邻欣赏的是几代北京曲艺家的经典佳作，笑林李国盛二位是当年的一对相声界的响当，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大家回忆起他们二位的合作，能够想到很多以学唱著称的作品。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马之歌，展现了他们在学唱方面的成就，也展现了在说逗方面的功底，请您欣赏马之歌。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今天你打算说点什么呀？ 我想说一说马。 好啊。 有兴趣吗？ 有兴趣。 咱们两个一块儿说。 我跟你一起说。 每人说一句话 啊， 每句话都要有个马字。 每句话都有个马字。 哎， 好，您先说吧。 哎，别的呀。 嗯， 你应该一马当先。 嗯 啊、 最好咱们还是万马奔腾。 哈哈，我祝你马到成功。 我祝你马失前蹄。 哎，啊，像话吗？ 不是，有马没有这个？ 啊、有有有 啊！ 你应该快马加鞭。 你是盲人瞎马。 对，你有汗马功劳。 你要悬崖勒马。 你人欢马叫。 你人仰马翻。 你天马行空。 你是害群之马。 哎，我招你了。 您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题目了，这没想好，您重来， 重新来， 重来，重来， 还是这个条件。 您说吧， 每人一句、 嗯。哎，看谁先没词儿了。 好，带点比赛性质。 对， 好， 嗯， 那我说千军万马。 好，那我说， 嗯， 万马千军，怎么样？啊， 单枪匹马， 匹马单枪。 蛛丝马迹， 马迹蛛丝， 走马灯， 灯走马， 马大哈， 哈大马， 拍马屁， 屁拍马， 哈。反正话， 不是 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哦，马嘴不对驴唇，哎， 还借着翻是怎么？ 哎呀， 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每人一句，不能重复。 要是说起马呀， 啊， 我不仅每句话都带个马字， 怎么着？ 一口气我能六十多句， 一口气说六十多句都带马字， 哎，不仅带马字， 哎，怎么着？ 还得跟你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对。 你说不上来， 不信咱们就来了呀！ 你说吧， 你叫李国胜， 没马， 你是属马的， 哎，啊， 对不对？ 哦，这也算。 你虽然是老马识途，兵强马壮，但是你工作起来是马马虎虎，心猿意马。 嗯 嗯，经常是溜须拍马，人称马屁老手。 哎，谁呀？不像话！ 但是你长得是一表人才啊！ 哎，这也没马， 都夸你长得是 啊， 非驴非马。 哎，不对， 哦，那你像驴像马？那你到底像什么呀？ 哎，我什么都不像。 怎么了？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我是想夸你两句啊。 你好好说呀。 您头戴巴拿马草帽， 哦， 身穿马古尼大衣， 嗯， 外罩一件黄马褂， 嗯， 足蹬大马靴，骑着一匹 什么 阿什马？ 啊？我骑条烟卷啊， 手里提溜着马鞭子，脖子上挂着马蹄表、 嗯、 背后背着马铃薯，嘴里吃着萨其马，喝着双马牌啤酒，你就来到了卫生间。 哎，嘿呀，我连吃带喝跑那儿去了。你 进了卫生间呢？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卫生间没马， 地上铺着马赛克， 你瞧， 迎面是抽水马桶 啊、 嗯、当时你掏出了马粪纸、哦、就听哭嚓一声， 怎么回事？ 你摔了个大马趴。 呵，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马失前蹄嘛。 哎，行行行了行了，你说不出好的来。 哎，告诉你、 啊、 你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马。 那不可能。 不可能，咱接着来啊。 那我出门， 你出门就得上马路、啊、 我坐汽车。 那你坐马自达汽车。 哎，我骑摩托车， 骑雅马哈的摩托。 我坐轮船。 嘿嘿，你得上码头。 我出海， 海里有海马； 我过河， 河里有河马； 我下那水坑子， 嘿嘿，小心马蝗。 啊？ 怎么样？ 我娱乐娱乐， 那就更离不开马了。 我看电影， 看电影，你看《马路天使》啊？ 我看杂技， 《马戏春秋》； 我听京剧， 《斩马谡》； 我听黄梅戏， 《女驸马》； 我听评戏， 《马寡妇开店》。 他全知道。 那当然。 我听歌曲， 那歌曲唱马的就更多了， 是吗？ 别人就甭说了 啊， 我这一张嘴哗就三百多首呢。 呵，越说越不像话。 不像话呀，三百多首、啊、 你还甭说三百多首， 嗯， 你要能一口气唱上三十首带马的歌曲来， 怎么着？ 我就佩服你。 那就这么定了。 好啊， 你听着。 嗯， 马儿， 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要唱不够三十首怎么办？ 嘿嘿，那是不可能的。 他还挺有信心。 那当然。 那这样， 嗯， 今天咱们请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当个裁判。 怎么裁判？ 你要一口气唱上三十首带马的歌曲 啊， 请大家给你热烈鼓掌。 好、 啊、你要唱不够三十首， 嗯， 也请大家给你鼓鼓掌。 这什么意思？ 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瞧，还来点精神压力， 行吗？ 没问题。 好、啊、 你听着， 那我给你数着。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上马， 白云下面马儿跑。 好，一首，一 鱼鱼鱼，让你这儿赶车呢。 一首都给你数上了， 说明咱会得多，张嘴就来了、 啊、你接着唱啊，你这个， 哎， 往下唱， 哎呀，让你接着听 啊、 嗯、一首了。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两首。 好、哦、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游。 三首。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四 手， 打起鼓来敲起锣，赶起马车我来送货。 五手 车上的东西实在， 哎，等会儿， 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别等。人家是推着小车来送货， 那多累呀！ 啊，这歌没马，哈哈，不算， 这不算， 对，唱， 我会三百多首呢， 你刚唱四首， 你听的呀， 唱， 马马马马呀马马，亲爱的马，嗯、 这是唱马的是吧？ 这里有马吗？ 啊，马是。 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 这歌可没马。 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 没马。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马呢？ 身后还背着一个 马， 大河马呀，一 啊，等等等等等等，有背那个的吗？ 他有马没有？ 这不能算这个， 这 你得唱那马， 唱那马 啊， 唱马的歌可有的是。 你这唱不上来、 啊，谁唱不来？你 这半天才四首，离三十首还远着呢。裁判，这他，您说来， 哎呀， 哎，您 您别鼓掌，鼓掌我唱得来，你让我想想。 你想，你得赶紧的。 哎，有了 啊， 马儿还在山坡吃草，放马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哎，等会儿，等会儿，淘 气。 好嘛，那是牛儿正在山坡吃草啊！ 唱马不行吗？ 哎哎，必须得唱牛， 必须唱牛。 哎， 那你听着，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有牛了啊！ 搂 着我的腰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俩牛了啊！ 有牛的，这是我的。 怎么了？ 你得唱马呀！ 你让我唱牛的， 谁让你唱啊？ 你说的吧。 你刚才那歌是唱牛的， 啊、 那不算。 不是你刚才说唱牛唱牛，我以为从现在开始改唱牛了。改唱牛，我会唱一千多首呢。 我 这 您先行了， 怎么这？ 您先把这马唱够了数啊！ 还唱马呀、 啊？多新鲜呢、啊！ 还唱马？你听着， 啊、 唱马、 啊、 马、 啊、 马！ 哎。我骑上那黑小马驹，一乐悠悠。 行了行了，哎，别美别美。 啊， 这首不算。阿凡提骑的是驴。 阿凡提有钱了，换马了。 不行啊，这不能换啊， 不能换。 哎， 你看还得唱马。 想吧啊，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有骡子了，骡子也不行。 骡不是，哎，没有马哪来的骡子呀？ 哎，这挨不着啊！唱马， 唱马、 啊、有没有？ 马 离三十首还远着呢。啊， 马马马马马马马， 不是你这干嘛呢？ 我找找感觉。 呵，刚唱四首他就找感觉呀？啊，像话吗你这个？哎呦，您请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哎， 哎，别走， 别 走， 别走。哎呀，三十首都唱不出来。 现在我才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呀？ 大伙儿为什么这么热烈的给我鼓掌？ 什么原因？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哎，姐啊，没听说过。 那就是，我不是唱不上来啊。 你得唱啊。 不是马吗？ 对呀、啊。 你听着，想起来了 啊。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挂上我的枣红马，带上东布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 来让你这凑马呢， 三百多匹吗？ 您得唱那歌啊， 三百多首啊， 哎， 唱歌， 嗯、 唱唱歌也难不住我、 啊，你得唱啊。 也许你还不了解他 啊， 他的绿洲、 哦， 他的骏马， 哎，不对，他的绿洲，他的庄稼，没马，没有。 他的牛羊、哎、他的骏马 错了，他的牛羊他的彩霞、哎、没马。 我不知道、 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了， 找不着马怎么办呀、啊、 哎呦， 他认输了。 哎呀，也许你还不熟悉他。 还这歌吗？ 马奶的葡萄，哎，伊犁的马。 行行，这算一首， 算一首啊！没告诉你，我会三百多首的。 行了， 什么呀这个？ 您赶紧唱，离三十首还远着呢。 听着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嗯。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这算一首。 正月的放马，嘟噜噜的正月正哟哟。 又一首 、啊、心不够的故乡土，脸不够的家乡水。 那这歌可没马，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 没马。马马没有 马，马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都比你肥。 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说的相声马之歌。听完了这个当年的新段子，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传统的相声作品夸住宅。那么这段的搭档呢，大家都很熟悉，一位是赵振铎，一位是王学义。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的是天津马氏的版本。其实这个作品呢，不同的名家表演起来呢，这个趟子不同，表演的风格不一样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音质非常好的珍贵历史录音，由赵振铎、王学义表演的夸住宅。 相声演员呐，都喜欢说笑话， 对， 喜欢逗哏。 是啊， 来，可是一样啊， 嗯， 都说笑话，都逗哏，唯独我们弟兄二人不开玩笑， 对， 不逗哏， 咱俩不过玩笑。 为什么呢？ 嗯， 我们有交情。 对的， 有交情，不能说没交情的话。 没错， 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 哦，咱们是 老世交。 怎么为老世交呢？ 什么叫老世交？ 嗯， 就是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好朋友。 没错， 到我们弟兄二人这儿还是好朋友。 对， 到我们的子女之间还是好朋友。 哎， 这就叫老世交。 是啊， 父一代子一代的交情。 没错， 他们家的事儿瞒不了我。 对， 我们家的事儿也瞒不了他， 谁也不瞒谁。 他们家 啊， 那时候了不得。 怎么了不得呢？ 有钱啊，可称得起是大财主啊。 哦， 称得起是骡马成群。 您听听， 米面成仓， 哼， 树木成林， 嗯， 煤炭成垛，鸡鸭成闸， 哼， 锦衣成套， 嗯， 彩缎成箱， 是 暂还成对， 嗯， 珠宝成匣，兄弟们成恨，父子们成仇啊。 得，全成在一块儿了。 反正家了有钱。 这倒是， 别看有这么些钱 啊， 家门不和， 就这个弱点。 为什么家门不和呢？他父亲这个人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什么弱点呢？ 就是啊，什么活都不干。 哦， 有俩骚钱儿，整天的瞎骚。 嗯， 他认为这是享受，认为这是有福气，家里养活很多闲人。 哦， 美其名叫把式。 把式？ 什么叫把式呢？比如说养花吧， 嗯， 给那花剪剪枝啊，浇浇水啊，哎，这就叫花儿把式 啊。对， 养花有花把式， 嗯， 养鱼有鱼把式。 没错， 养活鸽子有鸽子把式， 嗯， 养活狗有狗把式。 你听听， 除去这些以外， 嗯， 他爸爸还单养活几个人把式。 哎，什么叫人把式啊？ 专门石头你爸爸。 对了，你爸爸才叫人石头呢，怎么说话呢？这 给你爸爸捶油撒腿叫不叫人把式？ 那叫按摩。 哎，对对对对对对，按摩。 嘿， 对对，单养活这么一些人。 哦， 有钱呢，有俩钱骚呗。 嗯嗯， 吃饭讲究。 哦， 那都是海味。 哦，海味， 太喜欢吃海味了。 嗯嗯， 什么啊，菜蟒鹰鱼， 是 山珍兔脯。 嗯 啊，尤其喜欢吃这各种的鱼类 啊。对， 尤其是那个 鱼头鱼尾鱼骨头， 嗯， 在桌底吃的美极了。我爸爸是猫啊， 谁说他是猫？谁说他是猫了？ 那怎么在桌底吃啊？ 他不有一猫在桌底吃吗？ 嘿，你把这话分开说呀。 这我说连子宗， 特 反正就是讲究。 嗯， 为什么这么讲究呢？ 为什么？他爸爸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什么呀？ 怕死。 嗯， 怕死贪生，所以啊，他呀，所谓的保养 哦， 他认为是保养，别人看着别扭 是吗？ 每天早晨起来要以牛奶代茶 啊， 喝牛奶喝的打鼻子眼里往出窜血， 那玩意儿上火呀。 饭前要吃鱼肝油精， 呵， 饭后要吃鱼肝油球， 嗯， 每10分钟打一针葡萄糖，每20分钟打一针维他四保命，临睡觉的时候还得吃一包肥儿粉呢。 我爸爸这断奶呢？ 不是，他认为这叫保养， 这不折腾吗？ 实际上是折腾， 就是啊， 睡觉折腾 哦， 特别是夏天，夏天呢，一宿得换5回被窝，这有名 叫什么？ 这叫五更被， 五更被 就是一更天换一回， 那定更 下铺竹席，上盖被单， 二更 下铺温州席，上盖毛巾被。 三更 下铺巴拿马席，上盖毛巾毯。 四更 下铺台湾席，上盖扬州夹被。 五更 凉风来了，他爸爸换一条薄棉被。就这一宿他爸爸又舒服又凉快又讲究，就是一宿没睡着觉。 怎么 净换被窝了？ 是啊，净折腾， 纯粹是折腾。 嗯， 住房讲究， 住房还讲究。 这话在1947年左右吧， 嗯， 在东郊，他爸爸买了一所房子。 对， 这所房子， 嗯， 太好。 怎么豪法？ 远瞧是雾气昭昭， 您听听； 近瞧是瓦窑四少。 哼， 这所房 啊， 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这所房， 嗯， 就跟那么一块砖抠的似的。 我们家人都是蛐蛐啊，这是那过笼是不是？ 这人什么都不懂 啊， 这叫磨砖对缝。 哦，讲究。 什么叫磨砖对缝？就是一块砖几面都要给它磨了， 嗯， 完了以后再砌，不用沙子灰，用灌浆。 呵， 现在那个老四合院，哎，那个有很多都是磨砖对缝。 嗯嗯， 费工讲究。 是， 远桥是雾气昭昭，近桥是瓦窑四少，路北的是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进二门有4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拐过二门，海曼的院子，下景天高搭莲蓬3丈6，4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茶、养鱼缸，有9尺多高价值桃。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对，我们家人都直长号，吃完就拉。 5间北上房为待客厅， 哦， 前出廊的，后出厦，明之月河的窗户，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 讲究。 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接着玻璃这么一看是化乐天机，别有洞天。 嘿， 他爸爸是白绫的弧顶棚，青缎的掐边，狐皮绸配下角4个犄角找云子，当中间是5幅捧寿，迎面摆正八条干、对干、架机干、南隅直干，有紫檀八仙太师椅、满香大理石，上面摆孙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有风不通金钟、翡翠玉磬、碧玺九桃、珊瑚的树，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挑扇对联。 都有什么呀？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铁宝的对子，松中堂一笔虎，赵臧的八骏马，郎世宁的养狗，慈禧太后福寿座，乾隆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父亲的镇宅宝剑，绿纱鱼皮鞘，金饰角，上挂黄龙走穗，四套进东里间屋，是你父亲养静之所在。 对， 有西洋大同床、大红洋鸽的幔帐、金钩倒挂，有闪缎褥、闪缎被窝、绣花枕头、织的墨帘、打皮清香，这有40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屋里有文书阁、多宝阁，各式各样的书全有啊。 嗯， 别看你父亲有这么些书，他父亲一年都不进一趟书房， 都看腻了， 他不认识字。 对啊， 屋了摆着座钟挂钟雕刻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要讲究戴表，各位谁也比不了他父亲。 对， 要咱们一般的戴表，戴块怀表， 是啊， 戴块手表，再多戴个戒指表，这就可以了。 是 他父亲，人家不戴是不戴， 要戴呢， 为从出门腰里得系一根 double， 系 double 干什么呀？ 就为戴表。 哦，要从哪儿戴起呢？ 要把这儿戴， 戴什么？ 要戴狼琴、欧米伽、二进麦格纳、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钢个套、泥个套、单往上、双往上、单卡、双卡、单枪、双枪、金三针、银三针、大的锅、小长脸、肚脐、火的头、三的人、棒不杠，有微粒、微薄、微薄的人管、棒钱、水表、电表、马表，左手提了提梁子，右手拿八音盒，头顶个座钟，脖子挂着挂钟，身上背着可鼓钟，嘴里叼着小闹表，骑着风琴，扛着留声机，未从走道是叮当乱响。 这是我爸不戴表， 这给钟表店搬家呢。 去你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赵振铎、王学义合作表演的《夸住宅》。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月下荷塘蛰伏今夏翠微第四季折扣季特惠来袭，偷偷告诉你，你最爱的品牌开始打折了，即日至7月15日，百货类商品换季初清，大部分五折起，精彩活动惊喜折扣就在翠微。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